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Jumped out of bed this morning with a smile upon my face. It's still there while I shave my chin, but the reason's hard for me to trace. I cooked myself some breakfast, have some coffee while I muse. Where could this smile have come from? It's a muscle that I rarely use.Call the doctor with my symptoms. Should I spend all day in bed? Can you explain what's ailing me? And this is what my doctor said. If it's love, it has no season. If it's love, there is no cure. If it's love, it won't see reason. And of thisYou can be sure. If it's love, you must surrender. If it's love that's turned you round, if it's love, the odds are slender. If it's love, you're sunk without a trace. One case can bring you.A beat. You hear a church bell chiming, a sound that's ringing in your ears will set your heartbeat climbing. And my doctor's diagnosis, his opinion, and I quote, I write you a prescription, and this is what my doctor wrote.If it's love, it has no season. If it's love, there is no cure. If it's love, it won't see reason. And of this you can be sure. If it's love, you must surrender. If it's love, then you must yield. If it's love, the odds are slender. If it's love, the trap's already. 来自英国传奇歌手 Sting 最近几天的新歌、If is love, If is love, 对、 If is love,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那主将从现 嘿啊！ 我现在就是只能清晰的记得高中时期那个英语老师给我们教的这一课、主将从现 这个我突然接不上话了啊，好像暴露了我这个学习的能力啊，过分了啊！ 没有，就是论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者说当时这句话，或者说这个片段给你留下的印象深刻与否，可能就是看这个老师他那个给你带来的教学的沉浸感， 真的是，今天就是希望大家沉浸式的听歌听节目啊，也是沉浸式来听一听这样的新歌吧。就我觉得 Sting 不管是警察乐队当时的时期啊，还是后来那个单飞之后，其实都留下好多好多经典的歌曲， 对， 而且身上有那种特别强烈的诗人的气质在里面。 差不多老爷子今年有七旬了吧、 哎呀，这个 这创作生命力依然的顽强啊， 今年上半年不少新歌呢啊，下半年还在出，然后我会觉得这歌听上去特别简单，然后强调的就是一个人，哎，怎么是我是今天赖在床上，还是说享受一下阳光，享受一下简单的生活，就会觉得在今天可能北京上空有点阴翳，阴天嘛，带来一束音乐之光。 哦， 哎呀，你看看诗人的气质附身了啊。 但是我跟你说，我听了 Sting， 你跟我说 Sting发了新歌之后，我是挺震惊的。第一时间我觉得 Sting 发新歌，这么多年他好像都没有发新歌，后来一看好像人家也没闲着， 没闲着。 然后我就反思了一下自己，也可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对 Sting 的认知还是在那首 Shape of My Heart， 对啊，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的主题曲， 对对对，要上新一下了。 哎，对，嗨呀，我觉得可能也回到了那个当年的那个乐队的创作时期了哈。 嗯， 也跟各位提醒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在今天周日啊，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王牌 Band 重磅歌手。啊 ，MC Aiko， 耶！我自己欢迎我自己 啊，终于能来唱歌了。 对，所以今天准备了一首歌，然后希望在这个没有下大雨的时候，给大家增添一丝这个怎么说，在家里沉浸式的体验吧。 哦，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就关于沉浸式。 对， 陆续的，最近在刷手机的时候，尤其短视频，你就会刷到什么沉浸式卸妆啊，沉浸式化妆啊，沉浸式吵架呀、 沉浸式剧本杀都有啊。对。 所以我们就想聊一下这个话题，也可能是跟很多年之前就那种无声闭麦的那种 asthma， asthma 我解释一下它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通过某种刺激能达到脑内的嗨点。 对，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耳朵，包括让我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通过声音来做一个小小的放松。 对 啊，你要说沉浸式，那我们今天应该这样直播。 不，如果正儿八经沉浸式的话，我们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就应该闭麦不说话，只听歌。 工资卡可能有点扛不住了啊。来，说回来啊，今天就是北京也可能会遇到这个间歇性的降雨啊。对，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包括西部那边是可能会有中雨的，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是20度。 对，主要的降雨时段是今天的夜间，雨量分布不均，有间歇性的小雨，所以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安全出行，避免山区游玩。说到沉浸式，那我们今天就来感受一把沉浸式的现场演唱会的感受。这首歌起初听到它的时候是在奶茶刘若英那张很爱很爱你的专辑当中，叫做最初的地方，是500为他写的歌，但今天我们听个现场。 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沉浸式的直播当中，娱乐最王牌正在进行时，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嗯，对，刚刚关了话筒，我们都哎，这个艾科突然说了一句，说哎，我怎么觉得好久没见你了？ 对，虽然我们俩昨天晚上才一起聚的餐， 对，吃过饭啊，但是在直播间怎么着得有两周了吧？ 嗯。所以你就说一个环境对于人的这个感受力有多强、嗯、虽然我们昨天在一起聚餐来着，但是没有在直播间相见、 嗯、 就是有种万般的想念啊、 哎、 朋友 是吗？哎是吗？嘿，哎呦，难得见到难得见到这么虚伪的你啊 你又胖了 哎呀，哎呀，你又矮了 哎，你这有点扎心了、 啊、这就是沉浸式的找茬啊！ 我这今天没有穿高跟鞋，你能这么挤兑我吗、 啊、是是吗？哎呦，我一直以为你穿着呢啊！嗨，这个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平台、嗯、跟我们来打个招呼聊聊天，或者是听听 FM 下载之后呢直接关注娱乐最王牌登录就可以了、 嗯、对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一周测评回顾的环节，让我们带着一种情绪沉浸其中。 But what he has meant to a generation. Kingwise 第十张个人专辑《Donda》，其中和大家一起试听了这首同名歌曲《Donda》，是写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也是继《Jesus Is King》之后的又一力作。 Who came before us? It's the kingdom. It's the kingdom. 来自陈耀川的金曲合集《带我去寻找》当中，对于这样的一首曾经写给啊另外一位歌手的歌曲啊，进行了一个经典的复刻。那么听一首老歌，其实就像着乘坐时光机穿越时空一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吧。 吸引力法则或许会用来当作某一种召唤同伴的讯号，引发共振。比如说自己的热爱也可以成为一种焦点。2021年满舒克新专辑先行曲《吸引力》首发上线，期待吸引。 他们都青梅都去猜， 来自梁静茹的全新 EP 当中的主打歌《今天半永久》，在感情沉淀之后的她呀，也是推出了这首歌曲啊，融入了电音的脉动，也唱出了对于爱情当中希望能够保有自我以及自在的态度。 原来每个灵魂总有时差，留一半。 Imagine Dragons 发布了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Mercury Act One， 共收录了先行单曲 Raked Follow You 以及 Cutthroat 等13首新单，这首 Lonely 是否是你的心头号呢？ 是的。 Sometimes I smile to keep things easy. I hide in corners, hope that no one sees me. So I'm playing the role, riding the bull, stuck in the hole, taking the bow, looking so proud. Look at me now, talking about feels in my mouth, under the tongue. Isn't it fun? Trying to breathe, starting to seize lights, camera, action and scene. 来自满江的新歌，昨天刚听过啊。愚人在八月底呢，伯乐计划当中的首张作品合集《伯乐集》当中也是重磅官宣。那么其中《孤独说》的热门单曲这首歌，愚人也是邀请到了林子迪和满江合力打造，对于内心纯净世界的一种向往以及音乐态度。 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 有一个音乐计划叫做联合声明，第二季首款联名单品是来自孟美岐《乘以大波浪》。作为本季的首发阵容，两位呢早在年初的北京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就曾以一首欲言又止的对唱惊艳了舞台，所以这首也是诚意奉上。 吉克隽逸的尽兴啊，这就是他所要表达的这种精神内核，拒绝任何狭隘刻板的标签，以自我的名义给每一个音符融入到了自由独立的意志，直接又强势。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本周的新歌回顾暂时告一段落啊。 对了，这几首歌曲有哪些你觉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新选歌单当中，可以反复聆听呢？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来投票一下。 对， 好像我们听听 FM 有一个投票的环节，现在 对我已经提前设置好了，包括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大家喜欢哪首歌，或者说想偷偷告诉我们哪首歌不太想听的啊，哎，我喜欢这后半句啊，喜欢你们的悄悄话，可以随时的发过来，之后我们尽量保证在今年年底之前不让它出现。 对，就是在我介绍 Imagine Dragons Lonely 那首歌曲的时候，我能看出你的喜好程度。 哎呀， 五颗星， 五颗星都不够，能不能再多加几颗？简直那个节奏感太棒了， 满天繁星。 突然觉得 Lonely 也不是一个特别难过的事情。 对对对对，能看出来，就你的篇幅它占的比较长。 嘿呦喂，好吧，这个还有更多的好歌，欢迎各位沉浸式的收听啊，来听听这样的一个在时隔两年之后的爱尔兰的摇滚乐团，The Scrape 带来的新歌，回归之作 I Want It All。Just trying to find someone, but I did it all for nothing. Looked for the fire, got burned, held out so much hope. It hurt. They're not mistakes I've learned. When it comes to love, I'm searching for not just someone I can live with. I want someone I can't live without. Not just someone I can be with. I need someone I can't be without.And then some, I want it, oh! some Scrape 的新歌 I want it all、然后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期待他们回归之后看还能不能有一些新的作品和新专辑再次问世啊。 我们在和大家分享新歌的时候呢还要和大家点个名，比如说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这位朋友， 是什么呢？ 他说熊猫，就这位朋友他应该是改了名字，我看他头像还是比较熟悉的，他说嗨嗨嗨，斯蒙艾克好， 对 好 啊，包括还有聊天室里面的生如夏花 Y 以及啊紫海之蓝风吹麦浪纪星都已经过来报道了， 对对对， 我记得聊天室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叫什么来着，每次都是这个说了，哎，我先挂机啊、等一会儿，等艾科唱的时候我再回来。每周反正都是特别期待你。对， 所以上一周的时候我不在。这位朋友 他已经记到小本本上了。 哦，你竟然还听了节目？ 但是他这会儿还没出现。 我也记到本本上了。 哎，你要不要喊他一下？ 可以啊，开玩笑，开玩笑。所以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关于沉浸式的。然后大家有在跟我们互动，就比如说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在工作日的时候。挑一天没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选择沉浸式电影， 哦，就一个人包场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不行我感觉有点冷啊 尤其看那种比较惊悚的题材，可能一个人包场的感觉并不是很友好， 还是觉得身边有一个哪怕是陌生人呢，对吧，然后呢害怕的时候呢可以不能说钻进人家怀里吧，不太礼貌啊，偷偷的牵住人家的手这不太好是吧， 你这更不礼貌好吗， 这反而比惊悚片感觉更可怕了、 对，反正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话题是觉得沉浸式的这种视频、你虽然不太能理解它到底是为什么火了，但是你会看两到三个之后会越来越上头，会像以前看吃播那种感受，就比如说你在吃饭，哎呀这个时候好没有胃口啊，但打开一个吃播的博主正在吃播当中，然后就觉得一下就觉得自己吃的什么都香了。 那我问你，吃播分两种，一种是他要一边解说一边吃的， 那不行， 一种是这个什么话就不说，就把话筒放到他碗旁边直接吃。 对，我还是喜欢那种直接吃的，就是他给我一些 ASMR 的音效就可以。 嘿，你就是喜欢沉浸式，我发现了啊。 对，他可能会有一种，我觉得是那种唾液的唾液酶的传递。 哦， 你 直接说多巴胺的传递就好了。 对啊，就别人在吃，然后会有一种口水音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也会觉得自己饿了。 我经常有时候会收到艾科的微信，半夜给我发过来，说哎我在看吃播，然后点了外卖，又是炸鸡，又是火鸡面，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那已经是曾经了。现在已经不敢了、你现在看我这吨位，你不是觉得我又矮了吗？ 嘿啊，对，跟各位说一下，沉浸式这个可能它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解说，不要有太多的杂音，而且是所谓的第一视角。比如说有这种沉浸式的开快递、开箱子，所以你能听到的是那种折纸刀，然后划过那个瓦楞纸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治愈的，对。还有就很多像比如说化妆的，它可能也是那种把音量开到非常非常大，去捕捉那种化妆当中的小小的细节。 对对对，我前两天看那个刘涛发了一个沉浸式卸妆的视频，然后我不禁的惊叹一下，他到这个年纪了，然后皮肤还保养得如此之好， 所以卸妆之后也是能够感觉出来保养非常好的。 对，我比较喜欢他行云流水的那个过程，就是从卸妆水到洗面奶，然后再涂护肤品的整个行云流水的过程，觉得非常舒畅。 那你一般卸妆怎么着？能卡壳是咋？卡粉啊？ 不是，我卸妆只有一步，就是用洗面奶直接强卸。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你看不到，肉眼看不到一些细菌，就沉浸下去了。他也享受了一个沉浸式体验。 对啊，今天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或者说你看过哪些沉浸式的视频，都可以随时留言来给我们分享啊。来听首歌吧。昨天跟各位说过了，有一些音频要跟各位分享，比如说这个周杰伦的新歌，新前奏能够改编的歌曲，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呈现。 对的， 包括福茂户的精彩看点，也会在稍后的娱乐早安排跟各位呈现。 谁与你擦肩而过了，我曾经拥有的，在心中深埋着，还好没有忘记。一些物是人非过去了，这趟列车下次再进站，你别离开，安心等待，有个人在等着你的到来，让我每次穿过黑暗一眼就能找到你，在这途中发现天外有山，也让你能看见，现在

Careless 来自 Lonnie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他们全新上架的一张新专辑叫做 GGBBXX。 怎么都是一堆代号呢啊？ 就可能是和别人在说话，然后就说那种暗语。 嗯， 比如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和自己的好朋友研究出自己的一套语言？ 嗯，有啊。 嗯， 哎，那谁？ 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只有你们之间才能够听懂那种火星语。GGBBXX、这首歌曲 特别好啊，也像是一个音乐人和这个歌迷之间的这种代号的这种交流感， 对、 很神秘，而且是独属于他们的。 对，我是觉得他们最近这几年出的这个一些专辑，好像去掉了以往的那种沉浸式体验。 嗯， 我最开始听到他们一首歌 Thirteen。那首歌， 嗯， 然后就是听到他们的人声部分特别的空灵， 哦、 就那个失真效果特别足， 嗯， 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很退出了一些形式感， 对，感觉人声在耳机当中还是在音响里面很，反正更贴耳了， 嗯， 听感上会更舒服一点了， 是。 今天还有很多好歌，包括在聊天室当中跟各位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沉浸式啊、就是大家可以放开了，就是跟我们俩聊一聊，比如说累乐今天提到了沉浸式的电子产品的评测 啊。这个该怎么评测 呢？我估计是从开箱就开始了、拆开之后一个一个放在桌子上的那种摆得很整齐，治愈强迫症的感觉， 嗯， 然后插上电源之后呢启动，然后包括测试，不管是像这种可能这个手持的一些拍摄的相机啊， 嗯， 还是说像手机或者说无人机这种可能每个人喜欢户外喜欢拍摄的都很感兴趣的， 嗯，所以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用户 8216YG 的朋友他说， 嗯， 沉浸式的体验云霄飞车 哟， 我真看过有一些博主他发的那个 vlog、就是那种去体验一下逛商场啊， 嗯， 去体验一下这个沉浸式的游乐场啊、 嗯、 就人群非常密集的地方去选择一个做这种沉浸式、 嗯、 但他自己不说话， 嗯， 就让大家就收周围的声音去看他做这个云霄飞车或者体验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 那我猜一下这个视频应该80%的长度都是在排队吧。 他可能会把那个排队的过程要剪掉吧， 嗯、 不然太影响观看的感受了 啊，那才真实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沉浸式的通勤上班， 嗯， 也是一样，要出门锁门，然后呢可能要进电梯走地铁， 嗯， 在地铁当中 你会看到那个车厢叮打开之后有人进来， 嗯， 然后还有人说哎让一下我要下车，就会有这样的、然后到最后呢滴一下刷卡进到公司，哎他就放在胸前拍摄第一人称，你就感觉好像你也是跟着上了个班一样 啊、 但是这种确实体验不太一样，但第一人称的感觉会让我们更有代入感。 对对对对，所以相关的一些体验，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些艺术展啊， 嗯，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非常恢宏的艺术展，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那一定就是说在你周围这些演员在演， 嗯， 或者说代入感会比较强， 对 对吧、 还有一些沉浸式的话剧，可能真的有一些 NPC 或者一些演员就是从你旁边的座位上直接起来了， 嗯， 甚至直接跟你互动的， 跟你对词儿。 对啊，流年有一个留言说特有意思，灾难体验啊，当然打引号的啊、他说这个在坐飞机航班最颠簸的时候 啊、 看2012那部灾难片， 那这个感受很不一样啊， 是吧？ 啊、 嗯，那再推荐一下，比如像还有什么后天呢、啊？哎，还有这样的什么哥斯拉呀？ 这种类似题材你看了很多，哎、看来是吧？ 嗯。 还有露露四月天，他说他现在在哦，今天上午的时候在颐和园走了10公里，下午去蹦床公园继续放电。 嗯，沉浸式的。 对 对，上午是沉浸式的散步，下午是沉浸式的蹦床，陪着孩子一块儿的。 对，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去那个成人蹦床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就是我有一次是和郭鹏、 嗯、 还有静瑜我们一块儿去蹦床体验来着， 还没叫我、啊、 然后我的脖子就扭着了 啊。是吗？ 对，因为蹦得太高，那一刻你可能会高估了自己这个身体的柔韧程度。 嗯， 或者说你下来的时候跳下来的那一瞬间，你觉得嗯下一秒还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跳跃， 嗯， 但没就没有。 你没有玩那个，就是从下面就是蹦起来之后，腾粘墙上了。 有，我就是在粘墙上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给闪着了。 嘿，哎呦，你那个真的不适合运动啊。来听听这样的一个音频，在最近几天呢，从周六、周日，包括周一啊，也会由我从福茂会现场，2021年的福茂会现场带来一些精彩看点。 是的， 我们沉浸式来体验一下今天的主题，就是人文历史，会有哪些精彩的推荐呢？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 97.4，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 Hello， 各位，我是思萌啊，周末快乐！空中 Club 持续更新，福茂会我在现场持续为各位带来一些精彩看点。从人文历史的这个角度呢，其实我刚刚注意到的是我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这边的一个展区啊，在这里面不光是有裸眼 3D 的技术，然后有一些这种电影场景的还原等等，还有一个它很小的屋子啊，进去有一个话筒，然后呢，在这个桌子上摆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小物件，有茶壶，有这个咱们以前蒸东西用的那个篦子，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零碎，你都不知道它干嘛使的，但其实它里面写了一个拟声的一个还原的小小工作室，我们来去感受一下。 这是一个摇钱树，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刚好还原的是在影片当中这个金币来回碰撞的声音。 对，那你说你也不可能摇钱树搬回去做对吧？这不可能。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然后拖着咔翻出来，这就特别的多。就 行，这一听感觉今年年终奖够了。 对， 想问像这个羽毛扇，它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道具来做？ 羽毛扇首先啊，这个它是用羽毛做的，所以我们在最初在考量的时候，那肯定是按照羽毛的概念来走。比如说什么东西有羽毛，比如说鸟的翅膀都是要有羽毛的，那么如果鸟在飞行当中它那个翅膀抖动的时候，可能就会就这样，那从啪起来之后， 没错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是在整个声音电影声音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当所有的剪辑都好了，所有的对白也 OK 之后，然后你音师按照这个影片人物的情绪也好啊，或者说特殊道具的这种视频的表达也好，来进行声音的创作。 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您。在今天，其实这次呢，我从福茂会的现场带回来了一本书，非常的厚，也非常的沉，啊，叫做《你好，这里是中国二》。很有意思，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出过一《你好，这里是中国》，当时用的是地理啊、美景这些角度，图文并茂的还原出来了中国的一些特色美景等等。而在2021年，它换了一个角度，它是用时间来为各位还原了100年以来中国的进步发展，以及到现在的一些优秀的景观等等。文字不多，反而呢很多精美的图片以及这种非常高质量的书本的装帧，让这本书拿在手里面，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看也好，或者是作为收藏啊，或者是送给朋友、送给孩子，作为一份课外读物，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礼物。 它是从时间的角度讲述了现代中国的发展。 这本书里一共使用了267张照片，涵盖了这100多年以来我国的方方面面。图片既要漂亮，不失水准，又要展现中国建设之美。 大家呢来到福茂会的现场，也可以去现场翻阅一下这本书，去感受一下我推荐的这本《你好，这里是中国二》。 装作 聊天室里面有人在问啊，刚刚提到了这样的一本非常喜欢的书，叫做《这里是中国二》，我也是正在把这些拍摄照来的图片啊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哦，我看到了《命运的曙光》，然后据说这个装帧非常的精美，然后特别适合就是有认读障碍的朋友去看一下， 嘿啊， 看图就行了，这些图片告诉你这个中国发展的历史。 对啊，其实用图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些100年的变化等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包括刚刚提到了像这个，如果大家去的话，在首钢园那边的这个中国电影博物馆，拟声啊，这也很有意思，拟音的这些玩一玩啊，包括去怎么还原电影的当中的音效，去了解一下整个电影的制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对对对，在首钢园区20余场的文化体验活动相继推出，一系列国家对外的文化贸易，包括基地赋能、国际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活动密集展开，还有我们会提到的一些电子面膜呀、悬浮背包啊、雨滴发电啊、VR 看空间站对接等等一些黑科技产品持续试金。 对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石景山交通部门也是发布了福茂会这边的交通提示啊，因为呢车流量较大，所以前往福茂会参观的朋友呢也是尽量避免驶入广宁路首钢小西门路段，优先选择的是石景山路啊、辅石路这边呢从金安桥出口驶出的，包括还有首钢大桥路段前往这个福茂会参观。而且自驾车的话，注意是要导航到首钢陶楼，到那边之后按照指示牌就是前往这个 P4 社会停车区域，大概是从这个南门的向东1公里左右就是 P4 停车场了。 对，所以去往现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规划哟。 对，记得提前预约，从今天开始已经是迎来了首个公众开放日了。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虫，不该一直做梦，你不是个英雄。叶子永远落着迷幻境，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做个英雄还是你会要放弃，天是亮悲惨万般的死心，两座的满地飘，我看你不过是用命，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想有一些悲伤的成长，可是明年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周，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虽然说现在回到学校可能比较难了啊，但是这个开学云端的开学音乐季，我们也是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对的，对的，而且呢，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最近，也不能因为疫情的原因嘛，也不能出门，不能走太远，是不是？所以就身体就开始慢慢发现逐渐长毛， 黑啊， 然后只能通过手机端或者通过我们的互联网的方式去看一些音乐季，所以我们也想让大家有一种坐在车厢里享受沉浸式的 live 体验。 没错，就是在这个车里面就能听的音乐节。 对， 而且是咱们这个北京音乐广播就是老朋友们了啊。你看刚刚乐乐新娘就说了，哟，丁世光要来了，那肯定要锁定一下。所以呢，9月7号到14号期间，大家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晚上5点到7点钟。对，包括很多喜欢这些音乐人的朋友们啊，喜欢苏苏，喜欢这个丁那个叶喜儿，包括 火 星 电台。 哎，对了， 对火星电台我是大爱啊，特别喜欢他们，因为这个也算是王牌制作人了。 那天你要不放个假，你别直播了。 出其不意的这个让我觉得 突然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开心，对吧？ 对，那但是如果你要让我化身成一个小粉丝沉浸其中也是可以的。 是吗？ 对啊，就是毕竟大家还是听他的歌比较重要吧。 对， 就是他们有几首歌曲啊，脍炙人口的，什么推开世界的门，是吧？还有这个 路遥知马力， 路遥知马力， 对， 等等。然后最近这几年陆续的能够看到他们给一些新锐力量在制作音乐，比如说欧阳娜娜和王源。 对啊，这些歌曲估计也会在这个之后啊，在我们的云端开学音乐季呢音乐加减法当中带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了。 对， 所以想问一问喜欢这些音乐人的朋友们，羡不羡慕，想不想来啊，想不想来当主播啊，这个有绝妙的创意或者是有这种表达的欲望呢，也欢迎大家锁定一下我们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 正在热烈报名当中。这次大赛呢放宽了门槛，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而且获奖者呢不仅可以获得我们的获奖证书、现金的奖励，还可以受邀参加颁奖典礼，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成为我们的同事。 哎，对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我就想起来咱们在大概2017年的时候过来参加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呢，反正当时好多其实现在都是同事嘛，很熟了，但当时不认识。就好像我们比赛的时候台下坐的很多评委工作人员，然后那个门进进出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探个脑袋过来看，对对对，看脑袋， 这谁呀， 过来站5分钟，一会儿走了上直播去了。又来一个这个主持人啊。 其实那阵儿你还记得吗？就可能那阵儿咱们彼此没有什么任何的交流啊，就在准备自己的比赛。在总决赛的时候，那天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提前给你50首歌曲，50首中文歌曲，50首英文歌曲。 对， 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口播的素材， 没错， 比如说有一些广告的植入啊， 对， 包括有一些新闻的素材，然后剩下的你就可以把它串联一下。我呢那天非常老实巴交，呈现的方式只有15分钟啊。我是把3首歌曲完整的播放了。 总共你的话应该不超过2分钟吧。 对对对对，总共加起来我的语言量可能就是下面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什么什么什么的歌，什么什么，我说了一下自己的感受。我真的是沉浸其中，在做了一个音乐电台 DJ。 对， 不踩歌不压歌，完整放了3首歌。然后那一刻我坐在舞台上，我整个人脚只能抠出一个别墅来，你知道，好尴尬。 不光是你，这个台下各位评委老师们估计也是这样啊。 对， 后来跟老白聊，老白说，哎呀， 为什么有人能把3首歌曲完整放完呢？ 我一开始对老白说，这个我听着总觉得它有特殊的设计，我就往后听，没想到它真是让我听歌啊。 你看，这就是我有一个 先锋创作， 嗯， 是吧？ 嗯， 就提前让大家感受了一把沉浸式比赛。 没错，没错啊，对。这个我们也期待就是更多的新鲜的这些朋友们加入进来啊，我们也呢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到现场，到时候去给各位加加油， 嗯， 哎，给各位鼓鼓劲儿，然后也期待跟各位一些新的朋友作为同事，嗯， 对，来推荐一首歌，万芳 Michelle 的一天，也算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吧。你可以看到一个陌生的朋友，他经历过他的一整天，从早上起床的那一刻看到太阳，然后今天忙碌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可以好好的听歌了。 冬天以后我们就都要张开双手，让风吹过童年的无忧。亲爱的，亲爱的米莎，我还是会在那儿等，等你的笑容。夏天以后你就要飞向海阔天空，让风吹送去爱情的漩涡。亲爱的，亲爱的米莎，我会学着让自己放手，祝福你的失落。啊，你受的第一天，啊，长大的第一天，啊，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 养成了吗您呢？

18:05，在听到这首歌曲的同时，很想跟聊天室里面的山外有山隔空击个掌啊！ 怎么？ 就是咱们这个帅哥所见略同。 他说什么了？你们就帅哥所见略同了？哦，说夏日过后这首歌很好听，是不是？ 薄荷夏日 哦，薄荷夏日 啊，来自完美倒立。 对，这首歌曲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有一次做鸡尾酒的视频当中还用过电乐来着。 嗯，夏天都过去了，艾克也不调酒了啊。 啊，这调酒。 物是人非，人走茶凉。哎呦， 我就是有一个俗称叫拖更老少女。 不啊、就是你是换了一种形式和我们同在啊。 我感觉你把我说走了。 没有没有没有，对啊，这个改成了这个每周送走一首歌嘛。 Goodbye the song。 对啊， 刚才有朋友问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沉浸式啊？ 嗯， 我们就看一下，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是这么解释的啊，说简单来说呢，沉浸式体验就是利用一些设备，包括灯光、演绎，来诱导大家产生一种感官的体验和认知体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展览吧，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展，它也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第一个带入沉浸式概念的。 嗯， 它是在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工作室做的。 嗯， 是在一个度假胜地的中央大厅，然后做了一个光电包括水还有画廊的一个融合。 嗯， 就让大家去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画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当时这个艺术家在创作这幅画的感受。 哦啊，你说这个特别好。 嗯， 就是不光是能看到画，还能看到这个画在背后诞生的整个过程。 或者说你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比如说它是一幅大海，然后呢，也许你能透过一些嗅觉来闻到一些大海的咸的那种气味， 对，或者是海浪的声音呢、海鸥的声音啊， 对， 让我们对这种画作可能体会的更加的这个多元了。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前进式呢，是在说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一种短视频的流量方式。然后很多人呢也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推出 ASMR 的这个概念，也是让我们都觉得好像听觉上包括视觉上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对， 但是现在确实良莠不齐了。 其实说回来，沉浸式还是包括现在我们也是需要一个简单的设备的。比如说好多像 Vlog 也好，包括你说 ASMR 那种，需要一个耳机，对吧，至少是这种双声道的，然后你能够体会到更加真实的感觉到那种场景，能够投入其中。这就特别好。 对， 而且可能这种场景未必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但是它可以通过一些视频或者音频去模拟出来。 对对对对对，很多年之前，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做这个声音的概念，然后呢会把这个吃泡泡糖、嚼泡泡糖的过程，包括吹泡泡糖，然后那个泡泡破了的过程都会录下来，然后它会分成左右声道来给你进行一个怎么说颅内的一个刺激吧， 就好像是有人在你大脑当中嚼泡泡糖的感觉。 对。 还有一个朋友解释非常好啊，说这个什么是沉浸式，就是 死了， 死了都要爱啊，就是要专注起来。 接 下来这个环节就请各位啊专注起来，因为呢我们这个艾科的回归在我们的周日的准时出现，我们也是重新回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也是希望凭借我们的实力把它延续下去的一个版本。 Goodbye the song。 别弹了，弹的又不好。 我这叫用五音不全的弹唱方式让大家彻底告别一首歌。Goodbye the song。我们强调一些事情的时候，喜欢说三遍喜欢喜欢喜欢，这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当你难过的时候，那种坠入深渊的感觉，期待找到曙光的渴望，也可以用一万字的强调来度量吗？ 哦、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我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 dream， 我一直在最温暖的地方等你，似乎只能这样，仅有一个方向，已不能改变。每一个眼泪是一万道光，最昏暗的地方也变得明亮， 我奔涌的暖流，寻找你的海洋，我注定这样。 你目光里充满忧郁，又想起你一片废墟，难以逃避。这个夜晚，是否还要熄灭所有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现在是越来越娴熟了，这边旁白走完之后直接歌就弹起来了啊， 这是一个刻意的设置。 嗯， 然后刚才这段展出呢，展出表演啊， 沉浸式的展览， 对对对，就是想表达一个概念。 嗯， 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那我们不如也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吧， 你说吧。 欲扬先抑。哎，今天那个一万次悲伤啊，我们虽然是一首可能稍微这个有点悲伤的题材，但是从这个毛川包括他们淘宝计划的弹奏也好，包括这种那个旋律性，其实听上去是一个非常明朗的歌曲。 对对对对，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低谷的时候，恰好你听到一个这种声音，然后用一种很青春的号召力的感觉， 嗯， 就带你走向曙光。那一刻，你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事过不去了。 嗯，因为此刻我们都是追梦人嘛。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有一个操作非常好。 你说， 要拉着我在后面给你唱和声， 对， 然后唱完之后，现在其实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diss 你了，因为 diss 你就是 diss 我。哎呀， 没关系，你的声音就像拍照一样。拍照有的时候会抢位，有的人愿意在前面挡着那张大脸， 啊， 你就是像在后边非常有心机的那一位，你知道吗？显得自己脸很小，声音很小， 小到大家都没有听出来我参与了，是不是？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机，难以呼吸。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 同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漫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 这首歌有没有听出来是谁改编翻唱的啊？沉浸式的《追梦人》，确实是来自椅子乐团。 哦、嗯。完全听不进去啊。 嗯，听这发音可能感觉有点无法融入是吧？ 怎么说呢，椅子乐团其实我对他们的认知也不是很多， 嗯， 就当时在参加月下之前确实多多少也听过他们的一些片段的音乐啊， 嗯， 而比较适合唱一些 明媚一点的歌曲， 嗯，沙滩歌， 沙滩嘿啊， 海滩歌， 突然感觉 Beach Boys 要上场了啊，沙滩男孩来了啊，就可能还是那个 rolling on 的感觉可能给大家这个印象更加深刻了，所以反而在恋恋记事簿这个策划里面唱这个追梦人，你说说丧也不对是吧，就是感觉好像那个劲儿一直没提起来。 嗯， 这也当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测评了一个新歌了啊， 嗯， 沉浸式，今天继续来跟各位互动这个话题，随时可以通过974最王牌或者是挑战室找到我们娱乐最王牌啊，分享一下。我记得在那个昨天啊还跟艾克分享了， 你 说 有机会特别想去的是成都的一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对， 逃出这个温蒂哥小镇， 嗯， 完全是那种西部世界的感觉， 两天一夜， 对，两天一夜的剧本杀，各位，这得是将近48小时的一个游戏了。 关键是你要是玩一个比较可怕的剧本的话，这个可能很久很久你都走不出这种阴霾。 嗯， 你就别说那种沉浸式剧本杀了，我去玩一个密室逃脱， 嗯， 假如说再带一点惊悚题材，我都不行。 你敢玩那种就是有 NPC 的吗？ 我当年就是玩的有 NPC 的， 突然背后有一只手放在你肩膀上是吗？ 对啊，是有那有一个剧本，它的设定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小女孩， 嗯， 然后这个小女孩呢是然后和大家团体要分开的， 独立待在一个房间。 对，然后你被分开之后呢，你在这间房间里面要协助你的队友去完成一个任务，比如说这间房子里空无一物， 嗯， 然后漆黑一片，突然之间在屏你墙上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数字， 嗯， 你要把这数字报给旁边那个屋的朋友听， 所以要有一个这样的队友之间的配合在里面。 对，但这个时候 NPC 就会出现了。 干嘛了？ 是拖着你的笼子，你是被装在笼子里的 啊！ 是拖着你的笼子，然后惊吓你，然后去摇那个笼子。那一刻我真的崩溃了，我说我不玩了，我真的不玩了，真不玩了。 没想到就是你们的这个破案的这个整个节奏败在你这块了啊！ 玩了 吧，哎呀！ 所以那次咱们去看那个 VR 体验、XR 体验展的时候， 嗯， 我为什么看到那个深海的时候， 嗯， 那一刻我就决定选择不看，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会沉浸其中， 嗯， 无法自拔。 确实，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吧，就是大概最近也有火了有一年多时间的一个剧本， 嗯， 就是大家如果去玩剧本杀，可以去选择一下古装加催泪加言情深情款的，就是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的刻画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大概的情节有点像当年的《仙剑奇侠传》， 哦， 但是最后是一个可能结局不是那么的完美。 嗯， 所以导致好多朋友包括在一些平台上啊 想去改剧本， 哎，对，不是这个，就是就是玩到最后哭得不能自已。 哦， 对，催泪神作叫做古墓吟， 嗯， 就是如果最近对古装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考虑一下选一个这个剧本啊。 对，我们还有一个纪录片要和大家来分享，叫做我粉你， 我粉你啊， 听起来像是一个粉丝追星的一个题材，但其实呢这里的粉就是米粉的粉， 嗯， 是国内第一档聚焦米粉这一美食的纪录片， 就是沉浸式嗦粉。 对 啊， 说米粉咱们中国太多了， 对啊， 湖南米粉啊，江西米粉啊，桂林米粉，螺蛳粉是吧，还有老友粉南宁的，还有花溪的牛肉粉等等等等，什么圆粉啊，扁粉， 嗯， 这部纪录片就是聚焦米粉这个食物，带大家去探访最有味道包括最有温度的米粉之城。 嗯，而且是领略了中国这个各具特色的城市面貌，包括风土人情啊。 嗯， 配音还是季冠霖。 嗯， 当然了，可能就是跟这个舌尖上的中国比起来呢也有一些差别啊，但是作为一个下饭的剧来说，喜欢吃米粉的朋友真的是可以过一过眼瘾。 嗯，叫我粉你最近近期上线了。 嗯，我想起来之前在广西的时候去待了一周的时间去玩，然后呢他们那边就吃这种米粉嘛。 嗯， 他们吃的是先吃干拌粉， 嗯， 然后吃完之后再加汤，是这样的。然后因为他们干拌的那种酱料每一家是独家秘制的那种， 嗯， 那边老百姓吃都吃二两粉。 嗯， 我不行，我得吃四两甚至半斤。每次那个 你很费钱啊朋友。 老板都看我，哟，小伙子北方来的吧。我说是是，不好意思啊，太好吃了。 你吃米粉就你这号的人必须要再配另外一个主食，比如说饼啊什么的。 嗯，哎呀。 我去湖南的时候吃过一次他们当地的米粉，他们是分码子， 嗯， 就码子不太一样。 嗯， 就是像比如说你去到山西的时候他吃那个面他会分很多浇头一样的。 嗯， 然后他炒的那些菜小菜， 嗯， 然后那些码子你可以随便加在里边。嗯，还是挺过瘾的，但是就是太辣了。 哦， 湖南的空气对于我来说空气都是辣的。 真的吗？哎呦， 我下飞机那一刻我觉得我都被辣包围着， 出的汗都是辣椒的啊。 对， 夸张了啊。来来来来，听听歌。 When by Shine Along， 让我们回到曾经的一个回忆当中，因为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Silver。 Starry nights, sunny days, I always thought that love should be that way. Then comes a time that you're ridden with doubt. You've loved all you can and now you're all loved out. Ooh, ooh, baby, we've been alone.Seeing what I've been saying, 'cause I hear you singing to the tune I'm playing. Now that it's said and we both understand, let's say our goodbyes before it gets out of hand.

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while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正要燃脸，多好工人从。是容忍，铭心刻骨，就要一意孤行。越是憧憬，越要赋予坚持。要走多远，就算走几三里，曾几何时。是细数生辰，世人皎皎，怎么自身残忍？心酸难忍，把悲恨瓜分。 在秋天的晚风当中来听到王菲的这样的一首《清风徐来》。 王菲的歌还是不要轻易去翻唱的好。 嗯， 这歌如果翻唱不好的话，容易在 KTV 当中就出现那种很尬的现场。 怎么，你这话听着40米的大刀都要啊掏出来了啊！不准翻唱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但当然还是他的那个声音的特质，你就会觉得和秋天特别的契合。 嗯，对，包括也和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段演出也很契合啊。在2009年的时候呢，国家大剧院在院庆时节呢，制作推出了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山村女教师》。那作品呢，一经首演也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啊。而在今年2021年的9月8号到12号。经历了12年的积累沉淀，主创的艺术家将对剧本和音乐进一步的进行精修打磨，以全新的设计的这种舞台视觉呈现，也是为观众带来了新版山村女教师，叫做夏日彩虹。 张译之棒，还有陈新义再次指导，希望能够通过这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和当下的年轻的观众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深刻的渗透出新时代的精神和面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在今天沉浸式的话题，沉浸式的收听广播，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些喜欢玩具、喜欢收藏一些小物件的朋友注意听了，分享一个最近的这个即将于9月9号到12号开启的沉浸式的展览 啊， 对 ，Toy City 北京潮玩造物博览会 在哪里啊？ 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时尚设计广场举行，然后呢，跟798挨得很近。原本是一个煤气厂啊，但是现在是一个北京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了。 对， 经常去举办一些比如潮玩展啊、时装周啊等等这些跟时尚潮流相关的盛事。 对，所以这一次呢，潮玩造物博览会可以说是今年秋天的第一个潮玩展。你会看到来自韩国、泰国、英国、新加坡很多国际潮玩品牌都将参展，还有很多玩偶啊、盲盒，看着都太可爱了。 你比如说有一个我很喜欢啊，就这个叫候鸟陶这个牌子，成立于景德镇，本来是这个以陶瓷雕塑开发生产为主的工作室，但是呢，他通过这种可能年轻人的文化，包括再结合上未来科技啊，还有这种潮流文化，就和有很多这种有趣的小动物的形象，去创造了一个平行宇宙。 对，就是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手办变得更加有趣。 对，看上去就是8个字啊，帽子一戴谁都不爱。 就也是融入了一些现在当下时下非常流行年轻人的词汇。 对， 就 是好多都会喜欢这样嘛，包括一些可能对于社交有点这个介意的，喜欢戴着耳机啊，喜欢戴着帽衫的这种套头衫啊，都会希望享受一下自己的这种精神世界啊。 对，再来推荐一部充满乡愁纪录片，叫做《最后的店铺》。这部纪录片呢，选取了6个城市的6家快要坚持不下去的店铺，讲述了一群普通人关于梦想和现实的温情故事。这6家店铺有什么呢？有成都的一家连环画之家，还有杭州一家黑胶唱片店，广州的一家赖粉店，还有电，哎，为什么是电乐都换了呢？突然就感人起来了， 这不是充满乡愁吗？ 店主家族3代都是做水灵角这食物的，合肥一家旧书店，还有南昌的一家水酒店，还有重庆一家相机维修部。你听一下这个店名就知道，都很小众，但是会有一群死忠粉的。 我刚刚听到，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我就是对我很触动的，一个是黑胶，一个是这个旧书店和相机维修，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少很少会用到和遇到的。 对， 有些是潮流，比如黑胶是最近越来越兴起了，但是像相机、像这个旧书，可能是要逐渐被现在的快速的生活节奏要淘汰掉的一些东西了。 对，就像你说的，在这个快速更迭的时代里面，守着一门老手艺该怎么去挣钱呢？这情怀真的可以用来挣钱吗？前段时间我身边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经常会在节目里面发一些比如说调酒的 vlog， 就是在那家店，然后那家店现在已经倒闭了。 是吗？ 然后呢当时我觉得，因为他那家店他是做的一个社区文化，然后基本上都是邻里街坊，然后去那儿喝一杯，下了班没事干的时候，你说鸡尾酒吧它能做出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体验呢？比如说你的这个装置，进门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但调酒的方式大多数大同小异吧，是吧？ 对， 所以他我觉得挺吃亏的。这个老板也是很有情怀，就是他自己呢是以前是玩装置艺术的，然后也是一个画家， 也玩过乐队，他不懂经营，他只懂说和人打交道，我应该以自己比较真诚的状态去面对就好了。 嗯， 所以他的每杯酒的定价也非常的低。 嗯， 不是那么高， 很划算的那种。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前段时间发生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就是，身边的好多朋友因为经常会去， 嗯， 所以他们就想让这家店能维持得更久一点，所以每个人都拿出一些散碎银子， 嗯， 希望他再撑撑， 相当 撑两天， 相当于众筹一下，嗯，因为这可能是当时就像你说的， 嗯， 周边这些住到一起的朋友们的一个相聚的据点了。 对，我们是通过这一家酒吧然后认识了彼此， 嗯， 然后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关联啊什么的，但都是基源于那一家小店。 嗯， 然后我觉得最后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想让他再多撑一天，再多撑一天，这种感觉是挺让人不舍的。 对的对的， 嗯， 但是最后可能还是 倒闭了， 哎， 塌锅了。 确实就是情怀，包括如何跟市场结合，如何跟经营结合，是一个一直在探讨的话题吧。 嗯， 我们只能说祝福这些依旧有情怀的店铺店家们能够继续的不光是维持自己的情怀和热情， 嗯， 也能够维持成本，能够赚到一些钱， 嗯， 去享受到这种开店的乐趣，认识朋友的乐趣。 对， 好吧，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在 小珍，山谷居民，嗯，这首歌《心有花开》，心中有花，哪里都可以盛开嘛。心远地自偏一下，对不对？ 天空很蓝，你是不是想去西？这是个很好的季节，常常会想起从前。总是想在开花的季节去远行，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天空很蓝，地也很宽，总是走不到尽头。想在开花的季节去远行，去到一个没有边界的地方，天空很蓝，地也很宽，总是走是。 起去远行，才了不得原因和许多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心有花开》， 嗯，你听听人家这个和声， 听听人家这主唱啊，听人家 vocal 啊， 就是我们现在咱俩这个组合的搭档，就是那种风格，有问题了，先找对方的问题。 我告诉你，再这么聊下去，都已经不是 goodbye the song， 就是 goodbye partner。 好吧，这个说回来啊，互相查完之后，还是回到节目当中。 是， 昨天呢也是在节目里面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就是因为最近在哔哩哔哩上面的好多这个 UP 主都没闲着，是因为在前段时间周杰伦在这个社交媒体方面发了一个新歌的前奏，也就20多秒钟，然后呢就说，哎呀，这个大家点赞啊，点到多少了我就把新歌发出来，多傲娇，你看这人，然后 UP 主们就等不及了，就是歌你别写了，我来替你写。真的是这样， 挺酷啊， 挺酷的，而且在当中还不乏有一些好的创作 哦。 哎呦，所以今天啊，说到做到，咱昨天说这事儿了，今天就跟各位带过来啊。但是先听一下哈，先听一下当时周董发出来这个24秒的前奏，你也可以谈谈你的感受，好吧？ 嗯。 这个有点自驾游的意思啊。嗯，听着就像4个8拍，反正就没了。对，怎么样？ 因为人前奏啊，你要什么呢？ 我知道，就是给你的感觉营造出来的意境是什么样子？ 纪录片。 纪录片啊！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看到航拍中国。 啊，你别说，他当时那段自驾车、敞篷车的感觉是航拍出来的、 哦、 啊。这个无人机啊，还有呢？你觉得它能就是象征什么样的题材，或者让你想到更多的一些具象性的东西呢？ 具象性的东西啊， 嗯、如果让你来续写这首歌，你准备往哪个路子上写？ 那就是往鬼畜方面写吧。噔噔噔噔，然后就一直循环噔噔噔的噔、啊、 听错了，差点以为噔噔噔噔噔噔， 再融入一些民族乐器，我觉得也挺好的、 啊、得嘞啊，好吧，我们来听一听在哔哩哔哩当中为各位集合了目前在 UP 主当中3首还不错的，而且还是按播放量跟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排序。 嗯，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 周杰伦在社交媒体提前放出新歌28秒前奏，哔哩哔哩众多博主掀起续写风潮，替周董写完整首新歌。博主 Kino Kino 吴续写新歌《50号公路》，播放量1.5万。博主张律健12138续写新歌《横》，播放量31.9万。 决定了在某年去旅行，于是乎神秘变成风景，还憧憬着我与你的相遇，寻摸你的踪迹，向深深梦中去。我跟着前进，很小心，想念一首诗给你听，和那梦境一样，我们去任何地方，如站在这梦前，风划过几日。那最美的诗篇是相遇的永远，梦见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这瞬间我身边是梦也在实现，那虚化凋零后温暖在浮现。 博主 King 金星续写新歌《我在梦游》，播放量460万。 恰逢有一盏独酒，盘旋扬起三二阵和风，猎物都休想逃走，对他来说是场邂逅， 给你个颜色色摆渡，多年前我曾在这路公路摆下目睹过一场残酷的关手，在你等我，我希望我可以当目的，我不喜欢变成他的甜点，我可想再做梦，真的再做梦，我刚刚在车上睡着，我怎么拿着昨天的邮包，脸上挂着奇怪的微笑，本来一切是假象，气喘的气，远方的天空是不是在下过雨，戴着眼镜的湿润思绪来自回忆，说不清道不明，还不如都不敢忘记。 以上歌名加歌词仅为博主自创，并非周杰伦新歌定稿。当然从此刻开始，周董你可是有压力喽。 周杰伦压力好大呀，怎么办？ 是不是？ 如果他自己这首新歌要发出来的话，没有他们这些博主创作的好听，那怎么办？ 我说实话，就是我听了这些之后啊，我真的觉得这新歌再发出来也就这样了。而且我觉得最后一版真挺好听的， 嗯， 那个开着敞篷车是吧？然后呢，看着远方的天空，想起了曾经的初恋，那种哎，那个包括他的咬字和他那个说唱的感觉，而且还加了一个哇，特别周杰伦， 很像周杰伦。 对， 嗯，对，那可能周董在这一众的歌曲当中，会安定曲目来一首《不爱我就拉倒》。 哎，就好多，反正弹幕特别有意思啊，都好多就是以周杰伦的名义，就是这个发出来弹幕就是。那我走啊，要不然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重新写歌还来不来得及了，对，要不就压力来到我这边了，很难，真的很难。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你不从音乐角度来讲，UP 主们很厉害， 对对对， 而且从哔哩哔哩角度来讲，从他一个营销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现在这个创作的多元化嘛， 嗯， 而且每一个人，哪怕你用一个手机，你都可能会创作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 对。 然后呢，周杰伦他真的是，我觉得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那个时代呢，就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风格。 幸亏出道的早， 对， 不然活在哔哩哔哩的时代，出不来了。哎，好家伙啊！这三个版本听上去确实不太一样，当然我觉得大家的播放量，这460万这个叫做我在梦游，还确实是真的好听的。 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周董的正版出现吧。 哎呀，这个等他这个新歌发出来之后吧，咱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这个最后啊，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大家也欢迎听到你的感受，随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我觉得可能听完那么多大家去续写他的歌曲了，选一首最后周董自己的歌，你听得到。 有谁能比我知道你的温柔像羽毛，秘密藏在我怀抱，只有你能听得到，还有没有人知道你的微笑像拥抱，多想藏着你也好， 听得到，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这些好歌，包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话题能够让你听到啊， 沉浸式的体验， 没错， 如何如何如何。其实我们纵观了各类这个自带沉浸式 title 的一些视频，其实不难发现，其实说这些博主们在营造一场听觉的盛宴，倒不是说用一种猎奇的方式追逐了时下的热点， 而且也是找到这种所谓的收割流量密码嘛，所以当沉浸式的视频从原本这种舒压也好治愈功能当中成功解脱，放飞出野蛮生长的自我，可能啊，它就已经在变味儿了。 对，所以我们说啊，很多事情它会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